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04集，军师。公孙在一旁看沙盘，他知道八王口中的达旦其实是赵普的外公。皇太妃是西北部族的公主，那个部族盘踞北方，由众多松散的小部落组成，他们的首领叫达旦，也就是他们的王。而其他各个小部落各自的首领基本都是达旦的子女，也就是赵普的舅舅姨妈之类的。现在小部落的首领基本都是赵普的同龄人，算起来是他的表兄弟姐妹。这些部族生来潇洒随性，多以游牧为生，早期受到过辽人的打压，后来明阳公主也就是赵普的娘下嫁先皇，换来了大宋的庇护。后来因为赵普双目异色，公主带着他逃回大漠，非但没有受到排挤，反而受到了部落各族的庇护，达旦更是疼爱赵普。赵普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在大漠生活，与族人感情甚好。大漠辽阔，无拘无束，更加符合赵普血液里自由自在的天性，因此赵普对沙漠之中的小部落十分照顾。如今黑风城俨然已经成了那些小部族最乐意来经商的地方，赵普是他们的庇护神，彼此之间相处得十分融洽。赵普的达旦对大宋赵氏皇族一点好感都没有，唯独喜欢八王爷。两人很多年没见了，一听他来，达旦一大把年纪也要亲自跑来黑风城叙旧。 可惜小四子不在啊，不然让达旦看见肯定住下不走了。 赵普想想似乎觉得挺好玩。正聊着，贺一航和包大人也有说有笑的进来了，之后是欧阳少征和邹良。公孙见人越来越多，觉得是不是该回避一下，这里都是将军，可能要谈点什么军国大事。赵普见公孙似乎有些局促，失笑在他耳边调侃他： 哎，要不然我封你个军师啊。 公孙瞄了赵普一眼，赵普坏笑： 不然你家属意识太强烈了。 赵普话没说完，公孙暗地里掐他胳膊。众人刚坐下想说话，外头折营跑了进来： 元帅，回鹘可汗派了个特使来。 赵普愣了愣，有些不解。贺一航也奇怪，回鹘与大宋关系尚可，反正没辽和西夏作得那么厉害，不过不年不节的派什么特使啊。赵普点点头示意叫进来。没多久，一个穿着汉人服装的年轻男子走了进来，给赵普行了个礼，又给众人见了下礼，十分的得体。赵普显然认识他，脸上更费解了。欧阳正坐门口，指了指一旁的凳子示意他坐，然后有些纳闷： 傅可汗亲自跑来做特使，这出了什么事儿啊？国内军变了？ 公孙歪着头，显然不认识那人。坐在他对面的贺一航给他介绍了一下： 这是回鹘傅可汗阿莫瑟尔。 公孙虽然不当兵，但也知道傅可汗相当于回鹘二把手，怎么当使者来了？阿莫瑟尔跟赵普等关系看着还不错，坐下后摇了摇头： 我奉我家可汗之命来向王爷求助。 真军变了？ 当然不是，王爷快别说笑了，我回鹘眼看要亡国了。 众人一惊，赵普也惊讶： 这么严重？ 事关我家可汗的三个皇子一夜之间全丢了，可汗急得重病不起。 三个皇子？就那虾米奇三兄弟？ 阿莫瑟尔无奈点头。公孙依然没怎么听懂，不过他也不敢问，貌似在说军国大事。一旁端着茶杯的贺一航适时的低声跟他解释： 回鹘可汗三个儿子，阿夏尔、阿米尔、阿齐尔，赵普记不住，所以简称虾米奇。 公孙了然点头，同时也下意识打量了一下何一航，这人真够细心的，而且性格温和有礼，说话也轻声细语的，看着根本不像个当兵的。比起赵家军那些个流氓将军、孤僻将军、话痨将军，再加个元帅大魔王，贺一航简直就是用来给赵家军刷好感度的。 那三人怎么丢了？被绑架了还是出了什么意外？ 是这样的，他们三人分别带了人出去狩猎，结果只回来了一个随从，说是三位王子进入了鬼海。 赵普一挑眉，欧阳端着茶杯呼噜一口点头。 感情是自杀呀？ 他们进鬼海干什么？ 可能是受到了一个人的挑拨。 详细一点。 阿姆斯尔叫来了一个随行的将士，示意他说。那将士走了过来，他是那日跟随阿夏尔一起的随从之一。本来三位皇子只是去牧区，因为最近有野马群过境，所以他们想抓几匹马。这三兄弟都孔武有力，功夫不错，智慧年纪也差不多，再加上老可汗身体不是很好，因此三兄弟的竞争意识很强，谁当下一届可汗都是有可能的，彼此的势力也差不多。三人在牧场围马差不多用了三天时间，可是收效甚微。本来四天前准备回去的，但回程中路过一座客栈，进去休息就遇到了一个熟人。 什么熟人？也是你们国的吗？ 是北海的。 那随从一句话，众人都抬起头来，公孙下意识地问了一句， 北海的谁呀？ 阿姆斯尔看了看公孙，他打从刚才就好奇这位斯斯文文的年轻公子是谁呢。在场除了赵家军之外，还有八王爷他认识，那个面容黢黑穿着蟒袍的不用问，谁都知道是鲍大人。可这年轻书生坐在赵普身边，刚才他就注意到贺一航对他十分礼貌，虽然贺一航对谁都很礼貌，但显然没拿这书生当外人。而赵普更是跟他常有眼神交流，如果阿莫瑟尔没记错的话，赵普不是最讨厌书生的吗？ 这位公子是 我家军师。 阿姆瑟尔惊讶地张大了嘴，公孙在桌下的脚不停踹赵普。 不要乱说， 我家军师简直就是孔明转世，前知五百年，后知五百载，天文地理无一不晓，呼风唤雨，撒豆成兵。对了，他还是天下第一的神医，他还会算命。 阿姆索尔倒抽了一口凉气，赵普又捡到什么宝了不成？公孙臊得脸通红，脚一直踹赵普，这时就听一旁贺一航突然开口。 先生。 啊？ 踹错方向了。 公孙眨了眨眼，低头一看，踹的不是赵普，而是贺一航，赶紧尴尬地赔礼。贺一航表示无妨，然后对目瞪口呆的阿姆索尔补充了一句， 我家军师的确是聪明绝顶。 公孙耳朵绯红地坐着，低头找地缝。阿姆斯尔惊骇非常，如果只是听赵普说，他可能还不信，可贺一航也说了，那可信度就高了，再加上周遭几人都跟着点头，于是回鹘复刻韩信了。没多久之后，整个大漠都知道了赵普请了个孔明转世的书生做军师，于是大漠各国纷纷开会讨论对策，觉得赵普这是又要疯啊。依旧回到军帐之中，那个随从回过神就回答公孙的问题。 三位皇子遇上的是轩辕破。 一听到轩辕破三个字，众人的眉头就皱起来了。其实在大漠来说，轩辕破的名声还是不错的。北海轩辕杰残暴无道，后来退位了，北海也四分五裂。在轩辕杰当政时期，轩辕破就是名声最好的一个皇子，现在分裂了，他的属地百姓日子过得也不错。当然了，轩辕破私底下干过些什么，也就只有赵普他们知道。 轩辕破跟你家皇子说了什么？ 属下没听到， 王子他们都在一张桌上聊天，我们在客栈外守卫，他们也只是聊了一会儿，轩辕珀就有事先走了。但是出了客栈，三位皇子一直在讨论鬼海的事，后来就调转方向去了鬼海。 轩辕珀绝对是说了什么呀？ 三位皇子似乎有些鄙视的意思，属下就听到他们说什么谁敢去谁不敢去，之后三人就都进了鬼海。小的是傅可汗安排的随从，可汗交代过万一有什么事就回去禀报，所以小的没进鬼海，趁机溜回来报信了。 众人了然，这个侍卫原来是阿莫瑟尔安排在三个皇子身边的眼线，不过也可以理解，这三人年轻气盛，好勇斗狠，的确需要看着点。 已经四天了，可汗派了很多人寻找，但路上却出了些意外。 什么意外？ 有几只人马也失踪了，我们不敢贸然进入鬼海，可汗已经病倒，他派我来求王爷相助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